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上书房内，弟子园和内阁六部正在议事，吉利端着军报从外面一阵风地走进，脸上扬着喜意。 殿下，捷报！施元帅五日前拿下了淮城，已经入了北秦腹地了。 哦，正言战神之名，再过两年，怕是要盖过当年的施老元帅了。 施正言统御大军征战北秦，在帝进言和院书的合纵连横下，北秦三方受敌，步步溃退。不过区区半年，大境就已拿下北秦12座城池。整个北秦南境尽归大境所有，本来以北秦的战力不至于如此不堪一击，可惜北秦王莫天半年前病亡，他死前将胞妹莫霜迎回王城，并将皇位交给莫霜。莫霜在他驾崩后没有继位，执意拥3岁的皇太子为王，只肯摄政朝堂。奈何莫霜虽得民心和武将拥戴，却不若他皇兄一般能威慑朝堂。他远离朝廷数年，根基不如当年深厚。奇怪的是，北秦国师敬善在北秦王驾崩的同时宣布支持莫霜掌权，但却自此入关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北秦朝堂接传，国师悲痛于先帝驾崩，早已不在人世，追随先帝而去，是以太子继位2个月后，德王一派便在王城发动兵变，带兵闯进，欲诛杀莫霜和新帝，自立为王。还好秦景侯连兰清临危相助，斩杀德王于宫门内，才保住了新帝和莫霜的性命。此事过后，北秦朝堂大乱，德王一派的将领人心惶惶，纷纷逃离王都，造成南境边防溃乱。施正言抓住机会，半年之内连取数城，以致短短数月便深入北秦腹地。一场边防之战竟成了北秦亡国的开始。半个月前，北秦朗城蛰伏数年的老将西红率军出征，原本还以为施正言会遭到阻拦，看当前传来的战报，淮城亦入大境之手，想来如今的北秦境内人心溃散。念及当年战亡在青南城下的安宁，弟子园心生感慨，也是明白施正言这些年背负家族和爱人的血仇隐忍至今，怕是一腔热血之下，北秦再无人可拦他的脚步。 施元帅素有帅名，果然不负两位殿下的期待，如果施老元帅泉下有知，也算是瞑目了。不过若是摄政王殿下和太子殿下同去，怕是不需要半年，定是3个月前就打到淮城了。 刑部尚书摸着胡子笑道，既赞颂了施正言的帅才，又直白地给了弟子园和韩烨戴一顶高帽。 哎，哪里哪里，没有静安侯爷的帮衬，怕是也难得把北秦啃下来，侯爷亦是功不可没。 刑部尚书开了头，除了内阁里的右相和骆明熙尚能不动如山，六部尚书一个劲儿地夸北地战场里的将领，给足了弟子园脸面，浑然忘记了半年前弟子园和韩烨要和北秦开战时他们的阻拦。毕竟大境4年前遭逢大乱，再加上战争劳民伤财，当年一战兵力大损，又有东迁虎视眈眈，朝臣们心有余悸，纷纷上书谏言，哪知弟子园一言不发，扣下了所有折子。直到数日后，洛川率领80,000水师陈兵东迁国境时，满殿朝臣这才想起，他们这位摄政王除了是帝家掌权人，还是当年称霸大境南方边界的安乐寨寨主。当年的数万水师经历多年变迁，在洛川的统御下，已经成了不可忽视的庞然大物。谋划数年，当今两位殿下破北秦之心由此可见一斑。打了胜仗心情好，弟子园也实在为幼弟和好友骄傲，遂愉悦地点了点头。 静言确实越发长进了，吉利，去快马加鞭 把这道军报送到江南。 是，殿下，奴才这就去。 战乱横生，为了安抚民心，太子率着朝官巡视江南，离京亦有数月。太子和摄政王虽聚少离多，但情谊深厚倒是有目共睹。如今大晋朝堂一派祥和，也和两人默契主政分不开干系。只是还是有人忍不住瞅了瞅骆明熙的脸色，见他一派坦然，倒也失了看好戏的意思。看来传闻骆大人和摄政王之间乃手足之情，倒也不虚。一旁的弟子员将众人的表情落在眼底，微不可见皱了皱眉，极力出去前让一旁的宫奴端上了莲子百合羹。 殿下，建安侯夫人一早便入宫了，说是您和几位大人忧心国事，特意给你们准备的。 苑琴的手艺几位大人得幸尝过，一听眼都亮了，忍不住巴巴地朝着宫奴手中的羹盒看去，就连右相也清了清身笑了起来。弟子园也有一个来月没见苑琴了，一边听着高兴，一边忍不住埋怨。 都跟你嘱咐过几次了，他如今身子重，让他在侯府休养，没事进宫整这些做什么？ 帝进言远赴边疆两个月后，苑琴才知道怀有身孕。帝家人丁单薄，这可是泼天的大事。弟子园如今对苑琴的身体看重，不亚于瞬息万变的北境战场。 还不是夫人挂念您，奴才问过太医，说是夫人身子好，多出来走动走动也是好事。 弟子园神情稍霁，算是放了心。见宫奴为众臣端上甜羹，他抿了一口，眉一皱，眼落在骆明熙身旁的宫奴上。 骆大人那碗拿出去，热一热再端上来。 是。 弟子园这话带了几分威势，一旁的工人冷不丁一颤，忙不迭地端出去热甜羹了。当初太子还朝后，很是有些人想看这位年纪轻轻便裁决超世的内阁才子的笑话，哪知摄政王和太子对他的尊重更甚往昔，便没人敢浮于表面嘲笑他，但一些无伤大雅的话总是免不了的。一旁的六部尚书此时听见弟子园随口之言后面面相觑，还真没看见袒护人袒护得这么直白的。众人心惊于摄政王对骆明熙的看重，纷纷想着日后对这位骆大人怕是要更加看重三分。 殿下，昨日东迁送来国书，说是愿意助大境一臂之力，出兵北秦西境，直言打败北秦后直取西境五城，不知殿下欲如何处理此事？ 北秦西境和东迁相连，东迁观战半年，见北秦溃败之势明显，自然想分一杯羹。东迁四年前被北秦煽动欲吞并大境，如今又想蚕食北秦，可见当权者反复无常，不能轻信。对于东迁的国书，几位重臣虽是不屑，但都抱赞成的态度。毕竟若东迁出兵，北秦腹背受敌，况且圣后只取五城，与大晋百利而无一害。弟子园却摇头。 哼，他们打得好算盘。西晋的五城埋着北秦的矿脉，一直便是重兵守城，割让五城无异于养虎为患，本王绝不会将一城让给东迁，北秦国土更不会让他们染指。 殿下，东迁国君的这封国书没有修好之意，若我们直接回拒，大晋和北秦正当战时，东迁的态度便很重要，若是他们反过来相帮北秦，便是大晋左右受掣肘了。 修好？哼，不过是打着蚕食北秦的主意罢了。东迁泾阳太后掌权多年，这几年年事已高，他的儿子不甘心受制，这才想出兵为自己争些威望，好早日把兵权从他母后手中抢回来。泾阳太后自是不会允许，有洛川水师震慑，东迁国内自顾不暇，他们没有胆子在这个时候和大晋交恶。哼，本王当初让郑言在君县城誓师时，没有牵扯出东迁，他们就真的以为本王好骗不成？当年一战， 泾阳太后一直内幕，莫双既然没有死在那场大火里，东迁三皇子自然也是早就被救走了。本王何须他们如今假惺惺地发兵北秦，做些锦上添花之事？当年一战，大晋差点国破，北秦本王不会放过，他东迁亦然。 这还是帝子元头一次向众臣袒露他志在云下的野心和雄图霸业。尚书房里的内阁大臣和六部尚书听得一愣，除了骆明熙，众人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震惊。还是又向魏建起身朝帝子元行了一礼，躬身开口： 两位殿下意在云下，臣等必以两位殿下之志马首是瞻，创不世功勋。 有内阁宰府领头，尚书房里众臣纷纷表明心迹，今日弟子元召众臣入宫的用意也达了个十成十。又是小半年，西北战局稳定，施正言和帝进言步步紧逼，进兵北秦中枢地域，巡查江南各省的韩烨即将回京，为了迎他回朝，朝内和宫内都忙得脚不沾地，唯有帝子元日日守在静安侯府，等着院秦生产。京城下了几日的雪，院内大雪压枝头，静安侯府产房内隐忍的抽泣痛呼声一直未停，半个太医院的太医都守在木廊下。 快，热水好了没有？来了， 让他声音叫大些，这是生孩子忍什么忍？声音这么低，没力气了，没意识了怎么办？人参呢？再拿几颗百年人参出来。 他喊着叫往里冲，被吉利和地府的总管拦住。 哎呦，我的殿下，人参早就给夫人备了满满一盒了，产房里头大凶，你可不能进去。 你废什么话？什么地方能凶得过本王？本王有什么好忌讳的？ 殿下，您再有能耐也不会生孩子呀，稳婆都说了，夫人这骨的疼痛是正常的。 弟子元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埋汰，偏生又一句都反驳不得，恼羞成怒，一巴掌朝吉利脑仁拍去。 你说什么呢？你这么埋汰本王，就是你家主子在这儿也不敢拦我。 甩出去的手被人极有分寸地握住。 他说的对，你又不会生孩子，进去了也帮不上忙，指不定怎么添乱。好了，稳婆和太医都在，你就安心在外面等着，院情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。 这句话奇迹般的让接近暴走的摄政王安静下来。弟子元转过头，韩烨一身朝服，风尘仆仆，肩上还带着雪花，显然是刚回京，连东宫都没回，就直接来静安侯府了。 真的？ 见韩烨颔首，弟子元舒了口气，朝严阵以待的太医们扫了一圈，终于放弃了床产房。一旁的吉利吹胡子瞪眼： 哎呀，还真是待遇不同，明明一样的话，太子殿下说出来就是金玉良言，我在一旁吼了半天，摄政王耳朵不过。 寒气这么重，也不知道回宫休整了再过来。吉利，让厨房给太子殿下煮碗姜茶。 寒夜一出现，弟子元就倍儿正常了，一板一眼的吩咐。寒夜见他仍是忍不住紧张地朝产房里头望，拉着他朝树下的桌椅上走。 坐会儿吧，也陪我喝碗姜茶。怎么不让吉利端个火炉子过来？手比我还冷，身体怎么养得好？虽然我母后不在了，宫里还有些老娘娘，到时候必定是要进宫请安的，他们最喜欢白白胖胖的媳妇儿，不把身体养扎实了，怕是你以后比怨琴吃的苦还多。 太子殿下碎碎念的声音在本就安静的院子里回响，一众太医和下人个个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但若仔细些瞧，便能发现他们的耳朵伸得格外长，嘴角更是笑得意味深长。弟子元被寒夜念得一愣一愣的，待反应过来，脸难得涨得通红，正欲发作，产房内一声痛苦的高喊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传来。 生了，生了，恭喜两位殿下，侯爷夫人生了个白白嫩嫩的千金。 这一年深冬，静安侯府在沉寂了24年后，终于迎来了新一代的子嗣。静安侯帝晋言得嫡长女，由当今宣王亲自赐名帝安乐，唯愿一生平安喜乐。他的降生带着两个氏族几十年来最浅显也是寓意最深远的希望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